罗新市战争老兵保养所日前建成并交付使用。这家保养所建立在先锋地区下惠洞风景秀丽的地段，是一座富有特色的两层建筑，拥有寝室、医务室、健身室和室内戏水场等服务设施。竣工仪式在3月5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保养所职工、建设者和罗新市劳动群众参加。